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下西到湘鄂西后，把党内军内正常分歧都当成了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洛斯基派、 AB 团、第三党、取消派，连续开展了多次肃反运动。第一次肃反始于1932年5月，大批湘鄂西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杀害。同年8月又发起第二次大肃反，此时正值反围剿失败，红军撤离途中，下西走一路杀一路，大批红军指战员被杀害。1933年3月，下西发动第三次肃反，大批红军的创始人如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段德昌等被杀害。同年5月，下西又发动第四次肃反，这一次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在这四次大肃反中，有上万名红军指战员被下西以改组派、托派、 AB 团、第三党和取消派的名义杀害，起到国民党反动派都不可能起到的作用。当时红军内部人人自危，下西定了各种名目抓人，并施以惨绝人寰的手段残害同志。省委巡视员潘家臣、红三军前委书记兼红三军政委万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也被杀害，就连贺老总的2名警卫员刘林和朱生达也不放过。贺老总亲自来到关押他们的地方，火冒三丈地质问有关人员，这两个小鬼自幼参加革命，才15、6岁，说他们是改组派，这不是胡闹吗？这才救了两个小鬼的命。后来有个叫陈方烈的战士又被上级以假传命令的罪名也打成了改组派，准备一到宿营地后就开会处决，行军途中正好遇上贺老总和关政委，贺老总勒住马后询问因为什么被绑，这名战士含泪向贺老总报告了实情，贺老总听后愤愤不平，立刻让人给他松绑，这才保住了他的命。任弼时和萧克是亲身经历过中央苏区富田事变的，他们对残酷的大肃反比任何人都记忆犹新。他刚来到中央苏区出任中央局组织部长时，就解救了时任万安、太和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后因为对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如此残酷的处理富田事变有不同意见，结果被中央撤去了组织部长职务，调任湘赣省委书记。 他到达湘赣苏区后，发现湘赣苏区也在大规模的杀害 AB 团分子，连省苏维埃主席、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地委书记等都未能幸免。任弼时下令在湘赣苏区停止肃反，并从陈洪石、刘世杰手中解救了王守道、张启龙等大批同志。此刻台下红二军团同志的哭泣声更大了。说到这里，关向英插话道，除了刘林和朱生达，贺龙同志还从夏曦的刀下救出了不少同志，像红二军团的干部王尚荣、黄新亭、贺彪、杨秀山、古志彪等，没有贺老总，他们也早已经成了夏曦的刀下之鬼了。红二军团的同志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台，以亲身经历控诉夏曦的大肃反罪行。在同志声泪俱下的控诉中，夏曦一声不吭地低着头。贺龙走上台，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沉痛地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自己是有一定责任的。自己是个81南昌起义后才入党的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的决定。夏曦是个老革命，又是中央派到湘鄂西的主要领导。当时国民党强大，红军弱小，革命斗争十分残酷。夏曦说有反革命分子打进苏区和红军，自己最初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宣布解散党团组织，自己曾公开反对，但夏曦是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书记、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和肃反委员会书记，大权在握，有最后的拍板权。自己作为一个入党时间不长的同志，在和夏曦争辩的过程中从来都是争不赢的，这才导致了大批红军领导人和红军战士被杀害。后来自己和关向英同志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反对，这才有了枫湘西会议，制止了夏曦的肃反运动。任弼时做了最后的总结发言，他指出夏曦同志在湘鄂西连续开展四次肃反运动，杀害了大批好同志，使红军受到了灾难性的损失，这是极其错误的行为。今年6月的贵州枫湘西会议以后，中央来信批评了夏曦等人在肃反、解除党团组织方面的错误，责令停止肃反。夏曦再也不负责红二军团的事情了，党团组织也重新得到了恢复。庆幸的是，经过这次会议后，令人痛心的肃反运动终于成为了历史。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增强了红军的力量，虽然现在的力量还很弱小，但他相信红二六军团全体战士只要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再也不会重现夏曦等人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一定可以迅速壮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李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会后，任弼时、萧克、王震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发出电报，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电报中说，夏曦同志领导中央分局，所以离开湘鄂西苏区，是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曾使党遭受先后取消党团、取消红军中政治组织和苏维埃及群众组织的取消主义。肃反中十分之九的连以上军事政治干部当反革命拘捕了，因他的错误领导使湘鄂西苏区受到损失。在逃出湘鄂西苏区后，每日忙于逃命， 完全没有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直到现在还是继续实行退却逃跑路线。最近三军到白区配合和迎接六军团时，敌进入苏区，夏希领导独立师脱离苏区逃命，以致这块新苏区缩小。分局关向英、贺龙对夏的领导早已不满，经过会议始终没有承认他政治路线的错误，因此我们认为他不能继续领导，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局军委会主席，并提议贺龙为分局军委主席，萧仁复之。接到任弼时、萧克、王震的电报后，正在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1月16日这天复电他们，提出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此事的处理意见。一，依据你们的来电及我们所有的材料看来，中央认为二军团的政治领导在离开湘鄂西后曾有如下之主要严重错误：没有创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决心，肃反方面的在反革命活动面前走到了乱捉乱杀的严重状态，对于党与群众组织缺乏信心，并走到了取消党与群众组织的道路。中央指出，这些严重错误绝不抹杀二军团领导在三年来没有得到中央经常指导状态下的艰苦斗争，保存了红三军的有生力量，并在湘川黔边境建立了新的游击根据地及部分的苏区。因此，在对过去的错误的斗争中，二六军团的领导者必须在中央的路线周围团结一致，努力为建立湘川黔边新的苏区的任务而斗争。二，为集中与加强对于湘川黔苏区的领导，中央决定创立湘川黔边省委，以弼时为书记，贺、夏、关、萧、王等为委员。二军团长由贺龙同志任职，政委由弼时兼，六军团长、政委为萧王。两军团均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共同行动时则由贺仁统一指挥制。为加强现有苏区之地方武装及游击战争之领导，组织黔川湘边军区司令员及政委由贺仁兼任，当贺仁随二军团行动时应指定军事及政治的代理人，以保证对于地方党苏维埃之领导。有了中央的回电，从此之后夏希就不再参与红二六军团的领导工作了，他改任红二军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负责群众工作，主要负责筹粮。自从在旧州成为红六军团的俘虏以后，在永顺的八天是伯父里感到过得最舒适的一段时间。永顺县城在湘西诸县中较大，伯父里他们住进了一间宽敞的屋子，伯父里还得到了一张木床，只是伯父里还必须和海曼及廖胖子等人同住一屋，这多少让他有些不习惯，因为廖胖子那几位中国人质经常在半夜时分轮流被带到隔壁的一间屋子里进行审讯，这使得伯父里经常刚睡熟又被惊醒了。永顺城内有一家规模较大的美国教堂，到永顺后的第二天，伯父里向关押他的红二军团的战士提出想到教堂去一趟，正巧红二军团保卫局的同志也想看看伯父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于是也就欣然同意了。第二天，几位战士押着伯父里和海曼来到了教堂，教堂里的美国牧师和教徒们在红军到来之前就已随国民党官员逃离了永顺。伯父里在教堂里待了好半天，找到了几本英文杂志和英文书，伯父里如获至宝，因为有了这几本书和杂志，今后他就可以打发难熬的漫漫长夜了。除了书和杂志之外，伯父里还找到了好几听不加糖的炼乳、黄油、牛肉汁和番茄罐头，随军的红军战士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在闻了闻令他们反感的炼乳的味道以后，他们准许伯父里把这些东西带了回来。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伯父里和海曼还得到了上街的允许。伯父里上街以后，见到市场繁荣，卖东西给红军的当地人也很多，表明红军和当地的百姓关系很好。伯父里用他自己的钱为他和海曼牧师买了一些鸡蛋、水果和面粉做的食品。红二军团的战士见他们两人的脚因为行军而起了不少血泡，于是找到当地红十字会的人为伯父里和海曼牧师治疗。伯父里觉得贺龙的红军和萧克的红军是一样好的。在伯父里看来，红军是希望长期待在永顺的，因为他看到周围的红军战士不仅忙着打草鞋、补衣服等等，还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他们所谓的政治学习和开会。伯父里曾参加过一次红军战士的政治学习，关押伯父里他们屋子的隔壁是红军举行学习和开会的地点。一天，伯父里从稀疏的木质板壁间的空隙清楚地看到了红军战士政治学习的全过程。首先是一个会议的组织者发表了当天学习的内容，照例是先听他讲共产主义的理论。他讲完后，红军战士再进行发言讨论。请问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是什么呢？有一次他听到一个红军战士这样向会议的组织者提问。会议的组织者没有回答，而反问他道，那你先说说看。红军战士大方地说，我认为是要打倒天下所有的地主老财。其他的战士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起来。这时会议的组织者才慢慢地给在场的红军战士们讲起了什么是共产主义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那些红军战士听得十分认真。伯父里很怀疑这些高深的理论红军战士们是否真的能听懂呢？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伯父里看得出来，红军中有老战士和新战士，那些讲着一口当地口音的自然是新战士了，他们大都是当地的农民，一字不识，很多人是第一次离开家乡到永顺县城。老战士们在开会时经常鼓励新战士去发言，而这些新战士也会向大家讲述他自己和家人受到地主老财剥削的经历。每次开会以后，排长或是连长都会进行总结，还经常表扬一些在学习中努力的新战士。而这些受到表扬的新战士则兴奋得红光满面。最使伯父里感动的是，这些红军战士还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只要一有空，一些红军战士就坐在一起，相互提问刚学过的生字。因为他来到中国的这些年中，除了传教之外，他也经常为一些贫苦的信徒和他们的子女传授西方文化和知识。从这一点上说，伯父里觉得自己从事的工作和红军的识字有几分相似。红军在学习完毕时往往要唱上几首歌，他最喜欢听那些从江西来的红军士兵唱的一首名叫《劝工农补习夜学歌》的识字歌，不仅曲调好听，而且内容也极通俗，据说在江西苏区十分流行。工农们是农民，辛辛苦苦来做人，朝不保夜无眠，无曾长饥无片门，顾父母养妻子，哪让时间来读书。 伯父里知道红军中有不少有文化的人，像红六军团保卫局的吴法官和他的妻子就是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他还听说军团长萧克还上过现代师范学校，是红军中的才子。还有领导红军的任弼时曾赴苏俄留过学，而贺龙红军的另一位领导人关向英则进过上海大学学习，后又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他们都是红军中的大知识分子。在永顺期间，伯父里和海曼还在红军的再次要求下给教会写信，因为伯父里先前在吴德峰的要求下分别给瑞士驻中国总领事、贵州基督教会负责人杰克·鲁宾逊和伯父里所在的镇远教会写的信一直没有回音。你必须再次告诉他们，如果不送来70万赎金，你们就别想获得释放了。在这一点上，红二军团的红军口气和红六军团是一模一样的。到永顺的第八天夜里，伯父里、海曼和其他几名中国人质突然接到一道紧急命令，管押他们的红军战士吩咐他们收拾好行装准备出发。伯父里早已熟知红军的紧急行动，当他们收拾好自己少得可怜的一点行装后，红军战士还是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小包白糖，他们跟随红军离开了永顺县城。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伯父里他们一直跟随红军行军，而且在行军中常常是刚睡下又被叫醒继续行军，表明红军正在进行一场重大的军事行动。几天后，伯父里他们又跟着红军回到了永顺县城。伯父里从看押他们的红军战士口中得知，就在这几天里，红军打了一个大胜仗，他们在一个山谷中伏击了一支上万人的国民党军队，有2000多名国民党军官兵被红军俘虏。原来伯父里得知红军打的这个大胜仗就是击败了湘西王陈渠珍三个旅的10万坪龙家寨之战。贺龙率红二六军团进入湘西攻占永顺县城的消息仿佛一颗炸弹，引起湘西国民党军的极度恐慌。由于湖南军阀何进正指挥湘军主力在湘南堵截从江西而来的中央红军，湘西只有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三个旅的部队，于是何进下令让陈渠珍调集全部精锐进攻红二六军团，企图趁红军在湘西北立足未稳之时将红二六军团消灭或赶出湘西北。说起这陈渠珍，在湘西地面上可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传奇人物。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话说有这么一个落魄的男子，每隔两三天就要到教堂去祈祷。第一次到教堂的时候，他跪在圣坛之前，诚恳地对上面说： 上帝啊，念在我多年敬畏您的份上，就让我中回彩票吧。 几天之后，这个男的又来到了圣坛前，重复同样的话和动作。就这样，他反反复复，一共重复了二三十次。这一天，这个男的又一次来到了教堂。 我的上帝啊，您怎么就不倾听我的祈祷呢？就让我中一次彩票吧。 这个男的的话音刚落，圣坛上空就传出了一个声音： 我的孩子，我一直都在倾听你的祷告，可你起码也得先买张彩票配合一下吧。 这天早上一大早起来啊，杰克先生就敲响了他们邻居家的门。邻居一开门呢，杰克就开始向邻居大声抱怨： 你还是把你们家那条该死的狗扔了算了，昨天你们家的那条狗一直叫个不停，干扰我老婆练歌来着，最后我老婆不得不停止练歌，这简直是太荒唐了。 听到杰克先生大喊大叫的话，这邻居一脸严肃地回答道： 对不起杰克先生，不过我们得弄清楚我们家的狗和尊夫人到底是谁先叫的。 话说萨利先生正在跟他的太太闹离婚呢，在经过两个月的等待之后，他们的离婚官司最终在法院进行了听证。在法庭上，法官向萨利先生问道： 萨利先生，你现在到底多大岁数了？ 法官大人，我今年45岁了。 萨利先生，我得提醒你，请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你现在究竟多大岁数了？ 我刚才说过45岁了。 萨利先生，你没有如实回答本法官的问题，我看见你的出生证明上明明写着你出生于1943年8月，这意味着你现在已经65岁了。 是的，法官大人，可是我没有算上我和我太太一起过的那20年整。 那你为什么不算上呢？你这么说话就是在藐视法庭，你懂吗？ 我没有藐视法庭，大人，您站在我的角度上想想，那20年我算是活着吗？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 在一所监狱里头，两个重犯正在一块儿聊天。 老弟，你是犯什么事儿进来的？ 我是因为老说话不算数才进来的。你呢？ 我是因为每次说话都太算数了，所以我才进来的。你先说清楚点，你到底干了什么？ 我是个合同诈骗犯。你呢？ 我是个职业杀手。 要走多远，历经多少沧桑才会累，什么地方才是家，为了谁才留下。一个人要想多久，历经多少挫折才会懂，不再轻易掉眼泪，不再轻易说今生无悔无怨，用一生做誓言，为谁放弃一切，我不再是我，谁又是谁。别问我的伤，别问我的痛，别问我的心中是否在流血，别问我是否心已碎，别问酒逢故人醉不醉，别问我的苦，别 的悲，别问我的流浪是否很疲惫，别问我是否还有泪，别问婚姻旧梦对不对，也别问我会不会。要走多远，历经多少沧桑才会累，什么地方才是家，为了谁才留下，一个人要想多久，历经多少挫折才会懂，不再轻易掉眼泪，不再轻易说今生无悔，无悔无怨，无怨用一生做誓言，为谁为谁放弃一切，我不再是我，谁又是谁，别问我的伤，别问我的痛，心中是否在流血，别问我是否心已碎，别问酒逢故人醉不醉，别问我的苦，别问我的悲，别问我的流浪是否很疲惫，别问我是否还有泪，别问婚姻旧梦对不对，也别问我会不会。 DJ 乔装改扮，故事别开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请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学里头的同学们都忙着做简历找工作，小何同学当然也不例外了。而他写的简历啊，跟别人有点不一样，叫别人看了之后啊，感觉非常非常厉害。他在简历的实习经历栏当中是这么写的： 曾经在全球著名跨国企业负责现金流管理。 看到他的这份简历之后，负责做毕业鉴定的班主任大惑不解，问小何：何，你什么时候在跨国公司干过？我怎么都不知道。小何答道： 老师，您不知道，我大三升大四之后，我勤工俭学了仨月，一直都在麦当劳前台干着呢。 那天晚上在酒吧里头，有这么俩酒鬼喝高了，在一块聊天。 瓦西里，昨天晚上我带了整整五升啤酒回家，可是在家门口一个不小心楼梯上摔倒了。 摔倒了，那你的那些啤酒还不全都洒了？ 嗯，老兄，我一滴都没洒，当时我摔下去的时候我咬紧了牙关，我就是没吐。 说有这么一对新婚夫妇，在结婚当天晚上，刚刚送走了一批前来吃酒席的客人，只见新郎的七旬老妇从外面啊踉踉跄跄的挑了一担水进院子了。这新娘子看见这场景，赶紧拉住了新郎，低声对新郎说道：“ 你说你当儿子的怎么这样啊？你看你爸都这么大年纪了，挑这么大两桶水，怎么受得了啊？再说了，外人看见了，还不得说咱当小辈儿的不孝敬啊？” 听新娘的话，这新郎脸都红了，他赶紧问新娘：“你说的有道理，那你说咱怎么办呢？”“ 傻呀你！明天早上起来，你就到菜市场上给咱爸买两只小桶，死心眼儿。” 莫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 沃克先生是一个才子，他在纽约州立大学获得过研究生学位，而且在那上完研究生之后就到外地找工作去了。时隔多年之后，他又一次回到了纽约州立大学，重新回到了课堂上，这回他当教员了。可就在他回来没多久的一天，上班的时候啊，电梯里特挤，有人就抱怨电梯效率太低了，沃克就插了句嘴：“ 没错，自从我在这当学生那天起，这20多年来电梯一直就没换过。” 说完这话之后，周围的人都非常同意的点头，也就没再说什么了。最后电梯门打开了，我正要下电梯的时候，突然觉得后边有人拍了他一下。他回头一看，后头站着一位中年妇女，这是他们学校的一位女教授。可还没等我跟他打招呼呢，这女教授就非常同情的低声对他说道：“ 这位同学，我相信你一定会拿到学位的，坚持下去，记住，坚持就是胜利。” 话说有这么个外地旅游者在乡下旅游的时候迷路了，他向一个正在造木房子的农民问路，问完路之后啊，就开始跟人家这农民闲扯。这游客说的：“ 先生，我看你一直在盖这间小木屋，你到底想用它来干什么呢？” 农民很乐观地答道：“那得看情况了，先生。如果我这个小木屋租出去了，那它就是个乡间别墅；如果没租出去，那它就是个养鸡场。” 小斯蒂文和他的父母这天来到了爷爷家里。爷爷非常疼小斯蒂文，可是小斯蒂文不是特别喜欢他的爷爷。到了晚上，玩累了的小斯蒂文突然抓住爷爷问道：“ 爷爷，你以前也是个小孩吗？”“ 那当然了，小斯蒂文，我以前和你一样，也是个小孩。”“ 那可太吓人了。”“ 什么？有什么吓人的？”“ 你想啊，爷爷，一个没有头发、长着很长的白胡子的小孩，多吓人呢。” 话说这天在课堂上，老师正在生气地质问小西里：“ 小西里同学，告诉老师，为什么你连续2天没有来上学？这回是你奶奶病了，还是你爷爷病了？”“ 都不是，这回您猜错了。第一天我没来上学，是因为我妈妈把我最喜欢穿的上衣给洗了，所以我不得不待在家里。”“ 呵呵，把你的上衣给洗了，那第二天呢？第二天为什么没有来上学？”“ 第二天我上学的路上路过您家，发现您经常穿的那件上衣也挂在阳台上了，我就想您一定也不能去学校了，于是我就回家了。” 也要过去，心很痛痛 想再琢磨自己，别回头，请你去远一近，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烂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择。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天晴。